个好冻嘅晚上，而家 真系好冻。 而家十六度，咁啊，相对湿度咧就系66度嘅。咁咧，我哋今日就系礼拜四晚，咁喺咁冻嘅情况之下，当然梗要请李亚丽出嚟啦，因为佢今日讲嗰个题目， 唔好讲鬼故啊， 好衬而家天气噶。Hello， 李亚丽。 Hello， 诶，闽南人好，我哋好，各位朋友好。 系，Hello。 咁冻嘅时候，一定最好就系瞓觉。 系 ，但系会唔会发恶梦咧？又另一回事啦。 冇错啦，咁诶嗱，基于咧冬天嚟紧啦，咁诶圣诞今年咧都气氛开即系淡啲啦吓，比旧年，咁亦都冇乜戏院都要暂停，所以都冇乜大影响。因为睇嚟睇去掘嚟掘去咧，咁好彩咧呢个生果嘅平台咧都有啲旧戏租下，你买都得嘅。咁租下租下咧就发觉有一套咧我 miss 咗嘅，喺戏院睇唔到，因为嗰太混乱啦，那个出边嘅行情。咁所以咧就基本上就系冇乜时间去戏院睇嘅，虽然我好想。咁终于咧就喺平台上面睇翻啦，咁样。咁呢套咧就系2019年嘅，咁就美国嘅惊栗片，就系、是、Doctor Sleep。安眠医生，咁咧就系史蒂芬京嘅，系啦，咁呢套戏就当然上画嗰阵都曾经引起过一段轰动嘅。 点解啊？点解咩轰动？ 因为咧呢本嗱佢系原著咧，因为史蒂芬京嘅咧定系有小说先噶嘛，咁咧就2013年， 即系好似我咁， 系啊，咁史蒂芬京都系写小说先嘅， 系 咁佢呢个Doctor Sleep 安眠医生咧，基本上咧就系嚟自《闪灵》呢本书嘅续集嚟嘅。 哦， 闪灵 听过，听过，系啊，讲佢系。 闪灵就1977年出版啦，咁就三年之后就已经改编做电影啦。就1980年就拍啦，就成为一时佳话添啦。咁啊，同埋成为咗历史上啊恐怖片嘅历史上嘅 top one 最得人惊嘅恐怖片。咁直至2013年咧，史蒂芬京咧先至出版呢一本书嘅续集。 即系隔咗咁耐先至出续集嘅。 咁而且咧挨到2019年咧先可以拍到片。咁点解咧就唔知啦，好多原因啦。咁但系我以我所知咧，就系呢本书出版冇耐嗰阵咧，已经有一位编剧家就将佢编咗噶啦，做电影版嘅。咁咧就好多种原因就令到就停啦，咁都唔多唔少系因为即系 Stephen King 嘅戏咧，其实都几少众嘅。有一段时间啊，有一段时间，因为佢自己做翻监制啊、导演啊，甚至演员，咩都好似系佢自己 嘅 事业。系咁比较倾向小众嘅市场，咁啊变咗即系票房梗系麻麻地啦。咁要喺电视台播啦咁样。咁當然個時代唔同咗啦，咁而家又有啲平台啦。第二咧就有好多新進嘅導演咧，都非常中意史蒂芬京嘅故仔嘅。咁啊，終於去到最即係2019年嗰陣咧，就有一位編劇兼導演啊，叫米高弗拉納根呢位人士咧，就將佢第二次改編，第一次係冇拍戲噶。咁第二次改編成就而家呢個我哋睇到嘅版本啦。OK， 咁呢個版本係史蒂芬京咧都 accept 嘅，即係覺得 OK 嘅。係最有趣嘅地方， 佢唔 OK 嗰啲可以點？佢自己重拍翻都再次，再一次。 我想問，佢會真係唱佢啊，定係點樣 嘅？佢又冇嘅，不過即係有其實咧嗱，我哋睇舊嘅《閃靈》咧，就扣俾李克導演噶嘛。咁其實咧，當時咧， 佢唔中意噶嘛，聽講 佢唔中意嘅。佢話呢啲唔係我啲嘢嚟嘅，咁的而且確咧，扣俾你一拍到咧，好唔會係史蒂芬京嘅嘢嚟，因為比較奇特嘅。咁但係呢個版本咧，史蒂芬京覺得 O K 嘅，雖然佢都內容上我原著就未睇啦，咁但係內容聽講咧就係同原著裏面都有少少出入，但係咧史蒂芬京係覺得 O K 嘅，因為佢將最尾個嘢拉翻入去嗰間恐怖嘅酒店嗰度。咁呢个系电影版嘅特色， 即系反而《闪灵》咧，史蒂芬京觉得唔得啊，反而大卖啦。 系 咁，佢之前拍嗰啲或者自己做嗰啲就比较特别啦。咁今系啦，今次佢有觉得唔得嘅时候，咁唔系佢今次觉得 OK 嘅时候， 明灯嚟。 咁即系， 因为咧，第一咧，佢预算佢都唔算平噶啦，攞咗5500万美金噶，预算啊，即系 budget 啊。咁但系票房咧收成7200几万美金嘅。咁所以都叫做赚嘅，冇问题嘅。咁而家况且有平台咧，咁咪继续赚噶嘛，系嘛。咁所以呢啲都系一贯因为而家新世代嘅做法都系咁，即系戏院可能即系逐渐成为小众嘅，即系可能赚少少，跟住当宣传。 跟住咧就最強大咧就後邊嗰啲平台啊，或者係賣碟啊咁樣。 嗯， 咁呢個我哋講緊嗰個書或者個劇本身啊，咁就都係貫徹緊作者嘅一貫以嚟佢寫小說嘅中心思想啊。 嗯， 就係你好難分得到咧，嗰啲究竟係超能力啊，定係 鬼嘢？ 超能力咧有恐怖嘢。 嗯， 啊，其實咧我到而家都唔覺得 Stephen King 係寫鬼故。 係。 佢真係冇乜鬼，佢都冇鬼呢樣嘢個觀念上。咁佢嗱，譬如頭先我哋講 Shining 又好，即係 Shining 其實係一種能力嚟嘅。 嗯， 即係閃靈啊，係一種能力嚟。 見到陰陽眼啊，算唔算啊？ 佢又有一半係，有一半唔係。你可以當佢係超能力，但呢個超能力咧就會引起啲恐怖嘢。 嗯， 咁你東方嚟講咧，我哋可能叫佢做魔力啦，即係啲法師啊、巫師嗰啲魔力啦。咁咧就如果係傾向怪，即係坏嗰边嘅咧就叫魔力啦，咁好嗰边咧可能就系神圣嘅力量啦，咁样，即系佢会咁样分，即系佢分嗰种力量分恐怖嘅一面啦，定系正义一面啊，咁同埋佢嘅世界咧，通常都系灵界加魔界嘅，即 系 好独特嘅，即系佢又唔系讲完全讲灵魂，但系佢有嘅，即系有啲灵魂嘅存在，跟住咧佢又讲啲魔怪兽咁咧，系好似系佢成日都系讲呢啲咧，就自古以嚟嘅一啲神秘嘅怪物啊，或者種族啊咁樣。 嗯， 咁呢個都係佢講開嘅，即係喺呢個 Stephen King 嘅世界裏面出現嘅。就算我哋講嗰隻小丑都好啦，咁其實即係講到最後咧，其實佢有一隻怪物啊，佢又唔係鬼嚟嘅。 嗯， 佢一隻好多年嘅怪，即係生存咗好多年嘅怪物，不過佢扮咗個小丑啫。係啦，咁好得意。咁講翻本書啦，嗱，即係貫徹佢自己嘅中心思想啦。因為呢本書咧，即係寫嗰、那個。男主角，因为毕竟都系 Shining 嘅续集啦，咁你唔可以写佢，因为嗰时得几岁啫嘛，即系个男主角叫 Danny 仔，咁啊 Danny 仔得几岁嘅啫嘛，第一集嗰阵，咁佢冇可能写十岁啦，硬系，咁所以佢就写跳得好远下，咁其实我又觉得，因为其实呢段时间小日 Pinking 大家都知啦，其实佢都心路历程啊、经历啊，都折磨紧佢自己。 嗯， 即系佢啲宇宙啊，其实佢好多小说里面都反映佢自己嘅日常生活。 嗯， 咁就最明显嘅就即系佢一个对白就佢逃避紧自己啦，就 系 Danny 啊，逃避紧自己啦。咁亦都系唔多唔少咧，提出一个好重要嘅，我觉得系算系 Stephen King。中心思想里面嘅最中心嗰样嘢，咁咧就系咧 gift， 即系天赋你嘅能力， 嗯、 有阵时咧系一个 curse 嚟嘅、 嗯，嗯， 即系佢唔系好赞成， 即系红眼就系其实系自己嘅祸水啦。 啊，咁上下啦，因为佢嘅解释系咁嘅，即系我睇落去真系我琢磨咗出嚟啊，唔系佢真系 up 出嚟噶，咁、佢就话，因为当你有 gift 嗰阵咧，其实你真系做一样 嘢，就是、做嗰样嘢咯。 就系做嗰样嘢啦，你唔可能做第二样嘢嘅。 嗯， 咁即系你冇得拣。 嗯， 咁你会开心？ 系， 系咪有得拣开心啊嘛？咁但系你 gifted 咗，即系有啲好，譬如我哋都知啦，莫扎特咁样音乐天才啦吓，咁佢可以做咩？咪就系写音乐。 嗯， 啊，冇音乐佢就会死啦。 系，咁史提芬系，咁史提芬经写呢一套小说嘅时候啦，系咪亦都系俾佢哋折磨，又或者系俾噩梦折磨咧？ 其实佢一路以前都系咁噶啦， 系 佢有。佢有好大段時間都係受緊呢啲折磨嘅， 嗯， 係啦，就咁、是、啦。咁同埋佢有呢本小説即係 Doctor Sleep 咧，其實就係、是、個聯繫咧，其實佢唔係好等號式嘅聯繫嘅。 嗯， 佢大概係咁咧，就係、是、譬如Shining 咧係即係好似一塊鏡咁咯。 嗯 ，Shining 喺鏡嘅一面，咁 Doctor Sleep 喺鏡嘅另一邊。 嗯， 嚇、啊，咁佢就將如果你睇得曬兩套嘅咧。就會如果小說版啊，你就會將佢結合成一個好圓滿嘅一個世界觀。 明白，咁好啦，咁啊聽首歌啊，一首歌翻嚟再聽一下李亞力究竟講安眠書店究竟安眠醫生究竟係講啲乜嘢噶啦。 发断裂拆散，我发觉每一张纸每段痛苦亦无限，其实只有一步，就要跨出去，尽力望透它构造。停低都很恐怖，离开都很恐怖，面对这一劫于地狱狂号，尽兴的神操。重新生于恐怖，重新生于苦恼，提升一点级数，重新生于恐怖，重新生于苦恼，红雷的魔怪一只只被压倒，重新生于恐怖，重新生于苦恼。谁在醒目？梦里梦永不停步。No。继续在谁在醒目？梦里梦永不停步。No。继续在谁在醒目？梦里梦永不停步。No。继续在谁在醒目？ 一首都是讲恶魔恶梦的歌曲，它叫恶梦经，主唱的是安仔陈建安。继续请翻李亚力出嚟先 ，Hello， 系 ，Hello， 我哋讲一下呢个 Doctor Sleep 嘅剧情啦。 嗯， 咁咧其实电影版里边咧就冇乜解释咩 Doctor Sleep 系咩嚟嘅。 嗯， 当然佢有一个气氛咧就系、是。佢哋通常呢进入嗰个状态里面，即係嗰个灵力嘅状态里面呢，就好似瞓发緊梦咁样。咁 ,Doctor 呢，即係 Doc 呢，其实就係男主角 Danny 嘅乳名嚟嘅。 嗯， 即係佢阿媽成日都叫佢 Doc 啊 Doc。 嗯， 咁大概咁样解释咗啦，咁当冇嘢发生啦。跟住呢就延续住闪灵嘅剧情啦，咁就呢个男主角 Danny 呢已经过好大，即係已经长大咗啦，廿几岁。咁就 係咪真係做咗医生呀、啊、最后佢 唔係冇嘅冇。 我会做医生嘅 但係做一啲护理员咁上下职 业。 咁但係呢佢一路都係受住佢嗰个儿时嘅呢个童年阴影呀、 嗯、 就创伤啦，当然唔係讲鬼啦，而係佢你知如果有睇过上一集就係佢爸爸攞住个斧头劈㗎嘛，周围、 嗯嗯、 追杀佢哋。咁呢個陰影留下創傷啦，咁搞到佢咧長大之後咧，尤其是佢媽死咗之後咧，咁即係佢廿歲，男主角廿歲嗰陣，佢阿媽就死咗，咁咧就之後佢就開始遇走啦，又冇正職啦，又到處瞓啦，周街流浪咁樣，咁好辛苦啦，即係離鄉別井就去一個新嘅地方啦，咁戒酒成功喎，咁就揾到工作，咁咧回復平靜嘅生活，咁 OK 嘅幾好，咁直至有一日咧，突然間就靈感到啦，因為佢間房好得意嘅，佢對住從牆嗰度咧有一塊大嘅黑板， 嗯 咁咧就出現咗奇怪嘅字，咁咧就係呢個有一個少女叫艾帕拉，呢、這個少女有非常之強力嘅閃靈，咁咧佢就 即係佢，因為佢細路仔嘛，佢好唔係好識控制，咁佢就周圍去發信號俾人。 嗯， 咁所以咧就聯繫到阿 Danny 嘅，咁兩個人咧就一路都係用塊黑板去溝通，即係突然間黑板上面有字出現 嘅。但係佢係咪同一個平行時空嘅人嚟㗎？定係唔係嘅？佢係第二個時空嘅人嚟㗎？ 係同樣嘅，同樣時空嘅，係啊。咁一路咧幾年啦，幾年以後咧呢兩個人咧都係靠塊黑板去溝通，好得意。咁跟住咧因為直覺咧佢因為佢睇到啊，因為呢個艾伯拉佢個本身嘅閃靈好犀利啦，咁佢睇到一啲細路仔被大魔王啊，即係奸角咧高姆羅斯咧，同埋佢嗰班人咧叫做真傑族啦，咁就去捉咗啦，就吸取佢哋嘅 shining 啦，咁咧佢就決心咧要去懲罰呢啲壞人啦，咁佢當然一個細路女嚟嘅啫嘛，即係一個初中生，咁佢基本上都好難搞嘅，咁佢就去聯繫咗阿 Danny 啦。咁啊，聯繫咗阿 Danny 之後咧，就當然一個過程好搞笑啦。其實主要算係搞笑嘅，即係佢哋嗱，你諗下啦，個戲都講到嗱，本書就已經係2013啦，戲都2019年整噶啦，即係又唔用手機，即係都係上次咁啦。 係 唔知點解啦，有 Google 唔用啦，啲人係唔用啦，即係佢兩個咧就 堅持寫信， 係啦，唔係堅持寫黑板啦，或者堅持用呢個 反科技啊嘛呢啲， 係咁啊。即係好搞笑啦，咁但係都幾得意嘅，堅持用呢個心靈感應。咁啊，總之咧就揾到佢幫手之後咧，兩個咧就聯合起嚟咧就首先去揾翻啲孩童嘅屍體啦，因為其實佢哋全部都係失蹤嘅啫嘛，即係大家都唔知去咗邊啊嘛，因為俾呢班人捉咗。咁揾翻屍體之後咧，佢哋就決定咧就為咗將來唔好再有啲小朋友受害咧，就決定同埋另一個人咧就去清剿呢一班真傑族。咁就发生枪战啦，咁样咁样，但系咧最后即系大魔王就冇事嘅，因为大魔王系即系比较点讲，离开嗰、那个佢强大嘅力量啊嘛，咁所以佢唔使成日都喺现场，咁所以咧佢就最后咧两个咧就谂咗个办法咧，就系、是、引呢个高姆罗斯咧。啊、就去一個決戰嘅地方，咁當然呢個決戰地方就係當年嗰間飯店啊，雪地裏面仲啱啱冇，係落雪添。 佢點樣引佢哋啊？扮小朋友？ 唔係，其實咧，佢哋兩個係感應到嘅，即係大魔王咧係感應到啊。 佢哋想揾佢 艾帕拉嘅靈力嘅，咁因為其實呢啲所謂嘅高真傑族咧，平時嘅生活咧同正常人冇差別啦，但係佢哋想長生不老嘅話咧。其實佢要吸取其他人嘅 shining 嘅，即係好似我哋武俠片嗰啲咧，要吸取呢個吸精大法咁， 即係好似伏地魔咁， 係差唔多啦。咁我覺得似嗰啲畫皮嗰啲咁啫，即係嗰只嘢要吸取元陽。咁就佢哋就千方百計捉細路啦。咁佢當高姆羅斯，因為成日戴船頂帽嘅，所以叫高姆羅斯。咁咧就發現咗阿帕拉個強大咧，就一路都想捉佢嚟食嘅。OK， 咁呢個細路女咧就唔怕死嘅。咁你想捉我咩？我就反過嚟要懲罰你，即係要教訓你咁樣。咁終於佢就引到兩個阿 Danny 同埋阿艾帕拉就引咗阿高姆羅斯去嗰間飯店啦，因為飯店裏面呢，如果有睇上集就知道裏面有好多隻嘢㗎嘛，咁其實呢佢哋已經一路都係被困咗喺間飯店裏面呢，就已經餓咗好耐啦，咁所以呢最後呢其實呢佢哋特登去引佢呢，跟住放咗裏面嗰班伊娃鬼叫呢出嚟呢，就即係懲罰咗呢個高姆羅斯，系啦，咁最後咧就Danny 咧就犧牲自己啦，就燒咗成間酒店，將所有嘢都化為灰燼。 咁最後大壞蛋有冇死到㗎？ 死咗㗎啦， 死咗嘅。 嚇，俾佢俾嗰個酒店嗰啲 VV 咧吸咗嘅。 哦，咁我想最後一個問題想問你阿力啦。咁呢一套戲算唔算驚嚇同埋恐怖咧？ 佢係驚慄式嘅電影嚟嘅，咁我又唔覺得佢好嚇嘅。咁最好嘅地方就係咩咧？就算你冇睇過《Shining》都好咧，你會明嘅，即係上集。 好， 咁而且到咧冇乜回律嘅。 係明白嘅。咁今日咧，李亞力介紹嘅就係史提芬京嘅《安眠醫生》。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表示，将会正式流亡，退出民主党，暂别香港。 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指，近期类似案件的疑犯选择弃保潜逃的比例相当高，担心今次事件会出现模仿效应，认为法庭在处理类似案件时要更小心。汤家骅表示，香港和世界各地移交疑犯的协议差不多已经不存在，增加了疑犯弃保潜逃的诱因。对于香港能否申请遣返许智峰，汤家骅认为机会相当低，因为根据联合国指引，政治罪行案件或疑犯有政治背景都不能够移交。汤家骅形容香港已经没有可以做到。政府正和酒店业界商讨有关参与指定酒店的计划。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说，据了解，当局这几日和酒店业主联会等商讨计划细节，提出参与的酒店提供五成入住率，若果低过五成，当局会作出补贴，有关补贴金额是根据酒店向外公布的房价价钱七折计算，而补贴额是最高入住率的五成为上限。姚少明说，参与的酒店需要承诺只能够给回港检疫的人士居住，里面的商店或者餐厅不能对外营业，当局会和参与的酒店签下两个月的死约，之后就是生约，期间如果酒店决定不再参与，可以提早30日提出。他又说，据他所知，酒店业界反应正面，疫情下平均酒店入住率只有四至五成，虽然有关计划未必为业界带来很大效益，但至少提供稳定收入。本港新增79宗本地确诊新型肺炎个案，21宗涉及歌舞群组。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歌舞群组涉及的人数多，估计病毒已经扩散到社区，而且不少是属于无病征感染，令当局难以追溯源头。医管局表示，过去几日亚博馆社区治疗设施接收的个案急升，目前已经有381人入住。医管局今日已经加开有负压病仓的8号和10号馆，目的是配合病人急救需要和处理雾化程序，这些负压病仓亦都可以接收来自同一家庭病人。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可能阻止部分中国企业在当地证交所上市，上市公司亦要证明不受外国政府控制，不合规格的公司或者会被除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美方行动只不过是美国对中国的企业进行政治打压的一个具体行动，亦是希望压制中国发展的具体表现。华春莹指出，中方堅決反對美方將證券監管政治化，法案如果最終成法，將嚴重削弱全球投資者對於美國資本市場的信心，最終將會損害美國資本市場的國際地位，損害美國自身利益。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9,923點，升3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668點，跌不夠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7.751，日元103.91，瑞士法郎0.891，加元1.291，人民幣6.545，英鎊對美元1.347，歐元對美元1.216，澳元對美元0.744，新西蘭元對美元0.70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39.7美元，賣出1840.6美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听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天晴干燥，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2020年难免令我哋有啲失望。 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仍怀着一颗谦卑来面对不安的天气。 2021年笑住前行，总有希望。 也没有在意，即使伤我无数次，亦会愿意。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朋友终于飞咗翻嚟香港，我一阵去酒店探佢先。 千祈唔好啊！所有留喺酒店嘅检疫人士都不能接受探访噶。 咁如果受检疫人士要补给物资或者食物，咁点算啊？ 亲友或者酒店职员可以协助放喺佢哋门口，等检疫人士开门取用。 明白晒，咁我都系唔去探佢啦。 为己为人，谨守防疫规定，携手战胜疫情。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系 Sammy 郑秀文， 我系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十点半新闻之后的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依然都会有敏大人李敏，还有我莫莉的。 喂莫莉，我想跟你谈一谈，其实呢在你心目中什么叫女神呢？ 我觉得女神呢是很有自信，这个第一，散发自信，很叻的，很多女仔都很羡慕，很想成为她的，很友善的，一见到她的时候大家就会很窝心，好有能量嘅。 嗱，咁可能女仔心目中嘅女神咧，同埋男仔啊心目中嘅女神咧就不一样。 梗系啦，男仔睇啲身材啫嘛，啲女神。但系我哋自己女仔睇女神嘅话，可以唔需要系身材咯。 我哋可能系睇第啲嘢。 系啊，佢散发出嚟嗰个味道咯。 即系例如咧，就近排啊，即系被誉为喺呢个 Netflix 嘅神剧啊，喺呢一个烂番茄咧，即系可以攞到100分咁叻嘅呢啲蛋番茄，其實係一個不留情面嘅一個即係大家可以上去品評電影嘅平台嚟噶嘛。 係 咁呢一套咧就是《後翼棄兵》啊，《Queen's Gambit》咧入邊啦，咁啊女主角啊嗰、那個喺戲入邊嘅名咧就叫 Beth Harmon 啦，咁但係其實佢實質咧就叫 Anna 啦 ，Anna Taylor，Anna Taylor-Joy 啊，咁啊呢個 Anna 啦，咁亦近排成為咗我女神啦。咁因為咧其實咧嗱，講個戲入邊本身， 你講緊係個戲入面嘅角色定係個真嘅主角、啊？ 兩樣都係嗱，個角色係好叻啦，佢一個女仔可以成為 打敗咁多男人喎、 啊，係啦，喺呢個棋盤上啊， 係啊， 係啦，同人對弈嘅時候啦，打敗佢本土美國嘅男人咧， 係 打敗唔係咧，即係全世界嘅男人啦嚇，咁啊。同埋咧，佢系唔系咁靠男人啊？我已經講嘅，即系嗱，我要講話佢唔係咁靠，因為始終佢有啲師傅咧都係男性嘅。如果你分喺性別， 係， 但係嗰啲師傅咧其實唔係專登教佢嘅，嚇、那個師傅都要揾人玩噶嘛， 係 嚇。咁啊，你嗱，我要同阿莫莉啊打羽毛球，咁羽毛球是不能自己打噶嘛，並非係壁球啊嘛，咁所以我喺同即係揾人要。同我玩嘅時候，我就順便教咗莫莉咁嘅啫噃，嚇、又唔係又唔係好全，即係點講咧？見到啊呢 part 你乖，我教下你啦咁樣。咁呢、這個就係佢唔係好即係介意點講咧？佢自己係女士嚇。 系啦，总之你教到我就学，佢就唔系好睇性别嘅嘢嘅，佢亦都唔会系诶，即系爱情上边咧，即系亦都系非常平等啦，系嘛，即系就唔会觉得哎呀，我俾咗你咧就系你嘅人嚟噶啦。咁其实咧呢个都系应该，我觉得系要修正一下嘅女士嘅想法咯。即系点解你同人哋发生性行为之后咧，你就系佢个人，你系佢个人，咁其实系咩意思咧？ 就要依附于佢，就冇咗自己啦。 咁但系依附嘅好处系咩咧？就系即系你唔使做嘢啦，吓以后佢养你啦咁样。咁我觉得好多女士们嘅一啲即系点讲，一啲唔开心系啦，一啲以前嘅谂法咧，就是、导致佢哋咧，即系唔能够独立自主啊，咁所以就唔开心啊。遇到事情嘅时候咧，佢都觉得只能够怨天认命啊咁样啦。咁呢一种咧就系点，即系所以我哋要打破个命运啊。咁所以即系呢套戏入边啊，即系呢个女棋王咧，即系對於好多女仔嚟講有啟發啦，咁而呢個演員 Anna 咧，佢近排即係2020年咧，真係好多電影推出啊，係啊，而且我都係睇到佢，即係佢除咗係話佢同個對手係好好交流啦，佢同嗰個攝影機啊，即係我即係初我諗啊，哇！你其實拍捉棋真係好多導演會。即係頭皮都拗甩曬咁，你唔係話拍打片啊？乜打片有打片有佢嘅難度啦，但係你可以好多角度啊嘛。咁捉棋咁有咩角度可以搞咧？ 你仲要將一個咁靜，因為捉棋不嬲都係一個靜態嘅活動嚟噶嘛。你要將佢拍到勁緊張刺激，又點可以做到咧？咁都難噶嘛。 係啊，但係佢又 好靠角色， 佢又做到咁樣啦，而且即係深受咁多人歡迎啦。咁所以咧，即係呢個無論係 Beth Harmon 啊，或者係 Anna 咧，都成為咗咧，即係我近期嘅女神啊。咁所以我就想即係講講咧，其實女神係有好多種嘅。有啲就係靚女啦，有啲就聰明啦，有啲係自信啦，有啲係可能係觀世音菩薩咁啦，普度眾生啦。其實你唔知道觀世音嘅 IQ 幾高嘅喎。 咁問題係你又覺得你心目中嘅女神係點樣咧？係咪就係頭先所講咁演技好叻嘅？佢可以做到好多我哋都好難做到嘅嘢，就係女神咧？ 我諗啊，佢可以打。破到傳統嘅，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哋即係 創新思維，算唔算 咧？其實一定要創新思維，而係喺舊思維當中，佢明白點解個舊思維會存在，有咩好處同埋有咩唔好處咯。而佢唔係話一定要破舊立新啊，但係佢要喺破舊嘅過程當中咧，佢係破咗舊嘅一啲唔好嘢咯。而佢立新嗰啲嘢咧，應該係一啲好嘢嚟咯。咁我會覺得係點啊？咁樣去無全清嘅先係可以為之女神啦，即係或者。点讲咧？可以令到女仔争翻啖气嘅，或者系受少啲气先啦，咁咧就会系我嘅女神，因为我做咗咁多年啊嘛，系嘛，咁我又都唔中意嗰啲即系我唔中意嗰啲揽枕啊，或者嗰啲刷牙嗰啲 食雪糕啊， 嗰啲留翻俾啲男仔，我都唔想同啲男仔争。咁但系咧，一阵间咧，我翻嚟咧就会讲啦，总系对于我哋香港人或者都市人嚟讲咧，系一啲另类嘅女神啦。但系喺某啲国家咧，佢哋咧真系趋之若鹜咁去崇敬嘅噃。 化了他，手边竟已没储蓄吧，勒停吧。仙境可以碎纸烟霞，我又怕下次换了练好路边不再有花。撑了他，担心经济下秒更差，讲好一起看奥运都怕有突发，坏事竟讲着笑话，快乐会不会重来，这刻你再 佢除咗系香港嘅乐坛其中一个女神之外，佢亦都系香港乐坛嘅天后。佢系容祖儿，啱啱听过嘅系《东京人寿》。今日问大人，我哋系咪讲女神啊？ 系啊，咁啊，讲女神之前咧、我就谂起一个人生古仔啦，想同你 share 下嘅， 你系关于你自己嘅， 关于我遇到嘅社会上发生，或者系叫点讲咧，喺一间学校度发生嘅一啲事情咯。系啊，咁啊，即系话说都有间即係有間學校咁樣啦，咁佢咧就叫有種都算一個要俾分，有個俾分嘅形式係俾一啲學生嘅。咁啲學生咧就會有一啲叫係影視嘅製作嘅概念啦。咁、然後就鬥高分咁樣啦嚇。咁、嗰次咧，我記得咧喺比分之前咧，我係需要睇成十幾二十個嗰啲學生嘅 proposal 嘅，咁咧就去到現場啦，即係第二日會去到現場，咁然後我就逐個學生咧就要同佢傾啦嚇，佢點解要咁做啊？去了解佢點解啊？嘅即係個創作動機啊，佢會點樣去完成件事啊咁樣。咁但係除咗我比分咧，就仲有咧另外兩三個嘅評判咁樣嘅， 係。 咁咁我估我真係最作為評判嚟講，我係準備得最多，我係真係睇曬佢哋每一個人都成幾千字啊，甚至一萬字。咁你諗下，嗰係十幾個，咁我真係睇曬啦。因為我覺得點講咧，人哋嘅前途擺喺我手上，我梗係要珍惜啦，係嘛？ 即係人哋功課，人哋好俾心機去整㗎喎。 係啦，咁但係咧，相對上咧，就有啲評判咧，我覺得佢比較忙啦，佢就冇做嗰件事啦。咁我又唔知點解佢唔做啦。咁但係我會相信佢應該係喺佢自己嘅定義嚟講係忙啦。咁同埋我睇到另外一啲咧，就係話其實好多時候比賽咧，大家都要知道咧除非你真係有一百個以上嘅評判啦。如果係得一個人啊，甚至係三四個人咧，其實好容易咧係傾向咗主觀嘅。係咁、所以你可能冇咗一個機會，或者你都唔好覺得啊嗰、個大賽嚟㗎，嗰幾個評判，即係或者你去 X Factor 或者嗰啲American Got Talent 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就係嗰幾個人其實都係friend 嚟啦，佢哋都可能係有某一種嘅喜好先可以做到 friend 啦。埋即系佢哋都系即系同样倾向有啲有啲相似啦，咁所以如果你系失落于呢一堆人当中咧，就唔代表系世界末日嘅，咁咧你就可以去试下第二度。咁点解？因为我发现咧，我同另外一个评判啲 taste 非常之唔同，咁。第一啦，我就覺得佢唔係幾啱啦，佢都唔係睇曬人哋啲嘢先嚟做評判，咁唔係咁即係做乜要 send 啲嘢俾你啫？咁你應該睇啊。咁第二咧，佢真係好點講咧？即係佢係盡情地主觀嘅， 係哦，即係佢唔介意話俾你聽，我係咁噶啦。 即係譬如佢話有一類型嘅戲，即係譬如 佢唔中意睇愛情片，就係中意睇武打片。 係啦，係啦，就係咁。我覺得如果你係電影公司老闆咧，我真係奈你唔何，因為係你真金白銀，係將你自己嘅做生意啊，或者你都叫雖然你係商家，但係你都有你嘅血汗錢。咁你中意點投資咧？其實真係你有絕對嘅自由。 係 咁，而且你唔會影響其他人。嘅点讲咧，即系你唔会无啦啦地影响其他人嘅前途啊嘛。咁但系呢一次唔系啊嘛，你系会影响其他人嘅前途。咁你会唔会个心可以放开少少咧？即系譬如有啲佢 啲分松啲啦， 即系譬如佢自己离咗婚嘅，哇！你唔好同我讲话纯爱戏啊，我最憎睇纯爱戏嘅，即系或者话我最憎魔幻戏噶咁啊。咁人哋一其实你都未睇个 proposal 咧，只要佢嗰个类型系魔幻， 已经扣分 啦，或者纯爱咁得噶啦。咁甚至咧，即係佢會俾到人哋係唔合格咁樣嘅。咁我就可能 比較女神啲啊，普度眾生嗰啲咧，即係我覺得喂點都唔好俾人不合格啊嚇，即係你會阻誒就阻人哋前途。 你見到嗰個人俾到咁低分，你會特登俾勁高分幫佢拉翻高去合格 其實咁樣，其實就係咁樣就唔係好啱，因為其實我係應該個評分咧係 你有你自己嘅心目中嘅 分啊嘛，所以佢有咁多評判嘛，即係我拉 curve 我拉翻我對嗰十幾個學生咁啊，而唔應該話因為我 feel 到嗰個人特別對茉莉係差嘅嚇，咁我就專登又要俾翻好，或者我 feel 到嗰人特別，我知道佢俾咗茉莉爆燈啦，所以我就專登唔俾爆燈。咁其實嗰係好唔公平，咁所以你可以睇到其實每一個評分都可以係好唔公平。咁咧其中咧有一個我記得嗰日有一個參即係點啊參與者啦嚇，咁咧佢就佢有一個 idea， 嗰個 idea 咧就係一個紀錄片嚟嘅。佢話咧就佢想拍女神，咁但係佢一講個故仔嘅時候咧，就俾我隔離嗰人咩 band 到。咁佢就係講咩女神？呢種女神咧就係叫庫瑪麗啦 ，Kumari。Kumari 唔係我哋而家即係香港人諗嗰種好靚啊嗰啲牙刷女神啊、攬枕女神啊，或者係一個商業上好有成就女神，而佢系尼泊尔嘅一个活女神咯。咁呢种女神咧，如果我简单讲啊，即系好似嗰个参赛者咁讲，咁其实咧佢哋咧就系被选嘅一个普通嘅女仔嚟嘅，吓细路女嚟添。咁佢哋就系俾人选咗去派去寺庙嗰度，就作为一个女神，咁俾其他村民供奉。但系咧，就当佢哋带个女嘅时候啊。咁佢哋咧就要被打翻落凡间啦， 即系要退休啦， 普通人啦。咁其实咧，我自己听完觉得，我未听过呢件事噶嗰阵，觉得哇好有趣。如果一个度桥，我去睇咯。即系其实如果你讲得地啲咧，就话呢个人啊，曾经系香港小姐冠军，或者系月咩环球小姐、宇宙小姐冠军啊。 但宇宙小姐 系啊，佢只可以做一年嘅啫。做完一年之后，佢会打翻落。即係佢會打翻落去地下，佢要做翻一個 OL 啊，或者即係普通嗰啲 regular 人嘅生活咁樣，咁覺得哇都好特別喎、 好想睇個對比啦。 係啦，我覺得好值得做喎、咁樣，咁我就俾咗佢係高分嘅，因為我覺得呢樣嘢，尤其到我自己係女性啦咁樣，咁喺隔離嗰個男。評判咧就，其實你拍呢啲有咩用啫？我都冇乜興趣睇，跟住真係俾佢唔合格。 嚇！但系我觉得呢样嘢都几得意啊！系咪男仔同女仔嘅分别咧？ 系啦，咁所以我咪话我好感激咧，话我话啊，今日我想做个题目咧系驸马嚟咧，你话我专登睇咗，我都觉得几 interesting 啊咁样。咁呢个就系男人同女人嘅分别。咁但系我亦都好多谢当日嘅大会咯，所以佢有男嘅评判同埋女嘅评判。但系我谂如果即系当日其实嘅评分嘅结果又梗系即系佢哋唔知道系点样啦。咁但係我哋啲評判會自己傾㗎嘛，咁所以我覺得對於嗰個想寫呢個庫瑪麗嗰個參賽者嚟講呢，我真係打搅活咗佢，我今次真係佢個女神嚟㗎。 神冲锋，气力无穷。夜里意志一松，发恶梦。唯穷得很，被人操控，被鞭打都不敢发疯。从二万年俱灰，这样平庸。说我始终能出众，你撑下来或者止痛，但心中郁结无人懂，都佩服自己敢去留住你，漆黑里看似无神气，糟蹋蜜月期，很痛恨自己，得爱情去养活你，不舍不弃，是否只好？

十一点钟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今日敏大人带俾我哋题目咧就系尼泊尔嘅活女神， 系啦，就叫做 Kumari 嘅富马丽丽。咁即系我啱啱头先讲到啦，系一个即系 idea 嘅创作嘅一个要评分嘅事件当中啊吓。咁我就有另外一位啊，即系另一位雄性嘅评判啊，就觉得哇呢啲直头咁样好唔好睇啊咁样啦，跟然后就 fail 咗人啦。咁但系咧，好彩有个雌性嘅评判仔，即系小妹啦。咁我呢、這个，不过我呢个咧系。即係隔咗咁耐可以講翻啦，後屘真係個大會話俾我聽，真係即係點講啊？即係因為咁樣咧，所以佢合唔到格啊！咁所以我真係調翻高分。 但係 我本身已經俾高分㗎啦，呢個 係 啊。 同埋，但係我想講呢一個嘅題材咧，我覺得唔只係吸引女性喎，即係頭先文特都話可能女性同男性唔同，因為佢背後有歷史啦，佢又有一種色彩神秘嘅色彩啦，仲有好多傳奇嘅嘢，因為你會好想知道佢生活係點。其实佢多咗好多嘅元素㗎喎，唔知係就咁得女性嘅元素。 所以我咪讲，有时大家即係如果係一个比赛度唔中呢，但真係唔好咁介意囉。只不过係即係当日嘅唔好彩係嚟自于你同嗰、某几个评判或者某一个评判嘅思维唔夾囉。总之就係咁啦，即係唔代表你係 nothing 嘅。好啦，咁即係讲返呢个题目呢，就深深打喺我嘅脑海中啦。咁所以我就今日同大家分享呢个富马丽嘅。咁其实佢係尼泊尔嘅活女神啦，咁咧就话呢种风俗咧源于十七世纪嘅，咁就就唔系话每个城镇都有嘅，系嘅几个城镇咧就兴嘅。咁呢一个女神咧就系、是、咧就系、是、一个保护佢哋嘅当地嘅国家嘅女神啦。咁就传说中咧就系、是、尼泊尔咧就有一位呢个马拉王朝咧嘅末代国王啊，叫马拉嘅。咁咧佢咧。就成日咧同一位叫塔雷珠嘅女神咧，就玩骰子游戏嘅， 系即系扎骰仔游戏， 系啦系啦。咁我谂系佢哋啲board game 啦吓，嗰啲board game 中文点讲啦？ 佢哋啲游戏啦， 有块板嘅游戏 啦，系啦。 咁咧，但系个女神咧同佢讲话：我喺你面前现身咧，你唔可以俾人知噶。咁点知有一日咧，皇后咧就闻到一阵醋味，咁佢就跟住 闻到阵香水味。 皇帝咧就入去，咁啊撞到咧呢个皇帝同佢个女神一齐啦。我哋只不过系玩呢一个咧择色仔游戏啫。咁但系咧。就撞破咗，咁啊女神咧就同个国王讲话：你应承过会即系保护我嘅私隐啊，吓唔俾人哋 知道 见到我嘅真身嘅。咁而家见到咧，我唔会再见你噶啦，咁样咯。咁咧就所以佢就即系呢个传说咧就有几个嘅，其中一个咧就话就唔系阿王后撞破，就系话咧王即系个国王啊，真系忍唔住啦。就係、是、對於呢個女神咧，有一啲咧，即係喺即係性方面有少少進攻嚇，咁、呢個女神就嬲豬啦嚇，咁、就話我以後唔見你啦咁樣啦，咁我只會咧就化成做咧就係一個即係細路女嚇咁啦， 好純潔嘅， 係啊，咁所以呢個皇帝咧就周圍要去揾翻呢個細路女啦，咁、所以就揾啲細路女咧就做女神嘅，咁、你就傳說啦，咁啊做呢、這、一個富馬麗咧，其實咧都要有一啲篩選嘅程序嘅， 聽聞好嚴格嘅喎，係 啊，聽聞啊，咁即係通常就上屆啊，要退休嗰陣就唔好似港姐咁一年一屆，咁咧佢就係咁講啦，做到幾時咧？就係、是、上屆嘅。如果退休咧，佢就周圍揾啲細路女啦。咁點解上屆退休咧？就係、是、因為佢成為咗女人啦。咁點為之成為女人咧？就係、是、當佢咧離京嘅時候咧。咁佢就要離開佢嗰個女神嘅寶座咯喎， 就變翻凡人啦， 變翻凡人啦。咁呢一 part 咧，亦都會講嘅。其實真係打落凡間，我覺得都係一個重點嚟嘅。好啦，咁首先啊講啊，如果你做你申請做女神，首先你父母咧就要同嗰個寺廟申請啦。咁咧就係、是要三歲到七歲嘅處女啦。咁如果三歲到七歲你都唔係處女，即係其實一種悲劇嚟。係啦，咁就唔可以流過血，又唔可以生個大病。 病喎、 啊。哇，其實好難嘅、啊，因為 B B 仔成日都話好容易病，仲要加上嗰個地方係尼泊爾、啊， 即係難㗎，係啊， 係啊，都更加難，因為其實可能有啲大城市啲嘅地方，你都難，你都好容易有傷風感冒、肚痛啊嗰啲啦。 嗯， 何況佢哋。 系啊，咁嗱， 仲要流血、啊，小朋友最中意就跌亲。 仲有咧，佢有啲咧就拣啦，系要系出身喺呢个色家族嘅、某种姓氏、某几个姓氏咁样嘅。咁啊，仲有啦，就系睇埋佢嘅星象啦，即系吉唔吉祥啦，即系尼泊尔嘅星座啦， 即系要喺吉日里面出世嘅。 咁啦，仲有咧就身上咧就唔可以有斑点啊、胎记啊，要就白白净净嘅。 唔知墨算唔算？ 墨真系可能唔好太劲咯。咁牙齿就要整齐啦，仲要系冇即系总要整齐啦，唔好甩咗牙啦。咁咧就身体咧都要符合咧就好多优美嘅特征嘅。咁、例如咧佢只即系佢条颈咧，即系因为佢哋尼泊尔嘅少女咧啲皮肤比我哋香港人啊黑少少啦，咁因为黑啲又会光即系光润啲嘅个灯打落嚟嘅时候，佢话个颈咧就要好似海螺咁光滑， 哦、即系要好滑正， 咁真系好滑啦吓。海螺入面真的很靚的嘛，咁佢睫毛咧就要好似咧母牛咁濃密嘅， 哇，好長好粗嘅噃，即系要好似植咗睫毛咁啦， 系啦，咁 小朋友已經 佢個腿咧就要好似小鹿咁健美嘅， 哦，即系要實正嘅， 實正嘅 長腿嘅， 長嘅，同埋又有地嘅，有得嚟又要裝啊， 係 個前胸咧要像獅子啊， 係。 咁呢個 呢個形容係想象唔到， 有啲 muscle 咁樣咯，我諗係。咁啊，聲音咧就要好似鴨仔咁響亮嘅、哦，係啊。咁啊，不如聽首歌，然後大家自省下，睇下有冇 中幾多樣啦 嘅條件。 床下滲著黑的氣味。墙挂着针的侧臂，门后困着砖的胜利，可相信尚有空气。门外发现空着有翼，涂上证实心中有山，要攀有海，要轻轻穿过就有你，才知。全完美，抱着你宽阔的边界，穿得过无限挫败。我靠着你优雅的姿态，世界正崩坏。美丽尽了就变灰，累了就变晒。而你能令我不瓦解，我就算全身忧伤，心至少一处未变坏。寒风吹，尚有你。年月有病，空间有度，来让我在心中有花，有声，有光，正轻轻淌过一。崩坏，美丽尽了。 我心中尚未崩坏的部分谎言。继续讲呢个圣女啊，尼泊尔嘅圣女。其实我觉得佢哋都好似好惨咁。首先又要晒呢七十几种嘅特征，你先可以再筛选噶嘛。 系啊，咁啊，仲有一个未讲啊，佢就系要有淡定啊，呢一个质素。咁点解咧？因为佢一定要经过一个试炼嘅，嗰个试炼咧都系几恐惧斗室嘅。佢咧就系话如果有机会即系你即系候选啦吓，即系选定你噶啦吓，你就要过埋呢一个关。呢、這个关咧就系咧你要入去一间房，咁啊地板上咧就放咗一只水牛嘅头。咁、咧就系象征住咧就系被圣即系女神啊所杀掉嘅一个妖魔嚟嘅。咁同埋咧，佢喺呢间房咧都会撒咧呢一啲牛血嘅，咁就唔系好似内地讲话撒狗血啦，真系好惨， 就牛血。 佢而家系好惊，就系撒牛血啦。咁呢个牛头同啲血咧， 要 同埋呢个女仔咧，要 入 去一晚啊！ 哇！ 我哋以前听嗰啲 O cam 嗰啲鬼故咁样啦。 系啊， 咁如果佢过到嗰晚咧，而佢好冷静咧，佢就过关噶啦。 即系话要测试佢嘅勇敢啦， 勇敢同埋冷静，因为咧佢做女神嘅时候咧，佢就会得到好大好多嘅优惠啦。一旦成为女神之后咧，佢只脚系唔会再落地噶啦，佢连行都唔使行路嘅，系俾人抱嘅啫。 系 吓，即系无理抱我去厕所咁样， 即系会玷污佢。 系啦，唔可以玷污我嘅脚或者我脚板底，咁而且咧就要坐喺个神庙度出边啦，去听人哋嘅诉求啦，咁然后祝福佢哋啦。咁你唔可以有一啲鬼面啊，即系你有少少似英国喺呢个肯辛顿宫门口嗰啲御林军咁样，你即系不能有表情嘅。 哦，即系就算人哋揾我倾偈，我都唔可以答佢嘅，我只能够听嘅 啫，唔可以讲嘢噶。系啊，咁咧就因为佢话咧，如果女即系人哋啲信徒嚟有恳求。如果你是突然间喊咧，就代表个信徒咧会有病甚至死亡、 哦、 如果你是在度抽泣、或者捽眼咧，都是代表一啲唔好嘢啊，都是跟病死亡有关、啊嗯、如果你就喺度震咧，就代表有牢狱之灾啦，即系要坐监啦、 哦。 如果你拍手咧，咁咧即系话个国王会有不测、哦。如果咧你咧系喺度喐手去抢啲食物啊，或者系好心急咁攞啲礼物咧，咁咧就代表个信徒会破财。所以其实你就真系咧乜都唔好做，乜都唔好讲啊，企定定喺度啊。 系，即系话个女神如果一喐嘅话，就一定冇好嘢噶啦。 系啊，冇好嘢噶。 佢反而冇表情嘅时候，对你嚟讲先系好事。 系啦，系咁啊！头先 我好惨啊，三岁至到七岁嘅啫，边识咁多嘢啊？啲隨時真係會喐啊！隨時會傾偈，人哋小朋友啫喎， 比較內向嘅人咧係比較好嘅， 係同埋訓練佢。 因為有啲人真係喐身喐勢噶嘛，即係好似以前嚇我 partner 凌之維咁，佢話：哎呀，我媽話我屎忽係尖嘅，坐唔定啊咁樣噶。咁但係即係隨住佢嘅成長啦，咁佢總會有一日咧，就即係會越經來潮噶啦嘛。咁跟住就佢就要退位噶咯，咁人哋就會揀咗其他女神啦。咁然後咧，佢就要翻屋企啦。咁不過咧，我都睇過一啲資料咧，就係、是、有啲係接受唔到嘅。因為之前佢咧就高高在上噶嘛，佢翻到屋企咧，佢只係一個普通人啦，甚至要做翻普通人做嘅低下工作啦咁樣啦。咁聽講咧，佢呢啲富瑪麗咧，就係、是、即係因為有咁多代啦，咁佢哋都係有啲同學會嘅，係咁啲同學會咧就會集合咗啲即係舊生啦，行啲舊嘅富瑪麗啦咁樣，咁咧 咁其實應該唔好多嘅啫，因為 係啊，唔係好多嘅啫。 問大人頭先講話，就係得尼泊爾得幾個地方、幾個城市或者幾個區域係有啦。 同埋你都係嗰個區啫，佢哋唔會周圍去 噶嘛。同埋佢唔係每年轉一次噶嘛，佢可能幾年四至五年或者七年先轉一次噶嘛。 係啦， 咁同學會咪好少人咯。 因為咧嗱，佢哋咧就有種傳說咁，即係咪我自己咧就係估計啊，因為佢哋要保護呢一個傳說嗰個完整性啊，同埋個神秘感啊，咁所以咧佢哋咧就會话咧，喂，唔好娶呢啲驸马嚟噶，佢娶咗咧就会对于嗰个丈夫唔好噶、 嗯， 就会即系好快就会死噶咁样啦，所以好多人就唔敢娶佢哋啦。 咁其实呢啲驸马例咧，我觉得佢一生都几惨噶。嗱，首先就一开头个个都拜佢啦，咁啊好似好光荣啊， 好似啲明星好最红嗰阵啊。 但系其实佢可能好孤独噶。嗱，首先佢就乜嘢都唔识啦，又冇得学啦、嗯，因为全部已经有其他人照顾佢，有专人照顾佢啦。咁佢即系所有原本每一个人属应该有嘅童年，佢都冇咯。细细个嘅小朋友应该出去玩，应该去享受人生，去识其他小朋友，去放眼世界噶嘛。佢乜都唔识，都好啦。佢真系变翻做凡人嘅时候，重新再学过嘅时候，那个心理嗰、那个。其实佢哋会唔会好容易有心理病咧？问大人 嗱，呢一 咁大反差、 可能个别啦，咁但系因为有一啲保护儿童组织咧，佢、哋都有同尼泊尔政府讲啦，就觉得即系呢个习俗咧系有商榷嘅余地、因为被选中嗰啲驸马嚟咧，佢哋系就变咗翻唔到学啦，就受唔到教育啦。咁但系到佢哋大个时候咧，佢哋咪同其他小朋友争咗一截咯，即系佢受教育嘅程度。咁啊点算好咧？咁样噶嘛？咁但系咧，因为佢哋嘅人数比较少啊，而且咧因为嗰啲驸马嚟嘅。家庭都會有某部分的收益啦，咁、所以咧就冇乜人投訴，或者係冇乜人敢投訴咁樣啊。 除非個爸媽係真係為個小朋友着想，會唔會即係佢將來嫁住好人家，等佢開開心心先會咁做咧？定係都唔係嘅？呢、一個對佢哋嚟講已經係個榮耀咁咧？ 可能有啲人覺得好開心嘅，但亦都可能有啲人就覺得我根本就唔想擺個女去選，即係我連參賽報名我都唔會。咁咁我就睇過有有啲驸馬禮嘅組織啦嚇，佢哋同學會啦、女同學會啦，咁啊有一啲咧就真係好叻喎受咗教育啦，跟住读埋大学啦，咁其中有个驸马女咧，佢咧就即系佢讲咗两件事，我觉得几有趣嘅。有一件事咧就系咪头先讲话就系佢做女神嗰阵咧，就唔可以随便喊噶嘛。 系啊， 咁佢话佢咧就试过突然间咧喊咗三日三夜， 连续啊， 连续喊咗三日三夜。咁 因为咩事啊？佢冇讲， 佢话佢冇讲啊。但系后屘佢喊喊完之后咧，就尼泊尔就发生咗咧，就有一个皇室嘅大屠杀。 哦， 真系有事、 咁 邪咁样啦。咁啊，同时咧，即系呢一位读个大学嘅驸马嚟咧，佢咧就另外有个 auntie 嘅，我谂都系佢个家族啦。我咪头先讲话某几个姓先去选噶嘛，吓咁佢就因为咧佢。佢咧就系、被逼让位嘅，因为其实佢就冇经期嚟、但系因为佢越嚟越大个，咁、所以嗰啲人都要叫佢退位，咁、不过佢自己就唔肯承认呢一点咯，咁、所以佢嗰位咧即系不能接受自己退位嘅驸马礼咧，佢就日日都坐喺屋企，同埋佢都系唔出声，唔同人讲嘢，仲系做紧驸马礼要做嘅嘢，吓搵啲蜡烛啊围住晒自己啊，仲系着住一件就红色嘅女神衫啊，化翻嗰个妆啊。 咁佢直到几多岁有冇讲先至开始跳出呢个框 框？我睇嗰个 interview， 佢而家都仲系咁样啊。 哇！ 佢唔知佢几时先可以走出佢嗰个角色啊？ 系，所以。其实原来全世界上面有好多无奇不有，又或者大家都想象唔到嘅嘢，其中一样喺尼泊尔嘅就系驸马礼。 谁可接受？此一生探索未够，游遍宇宙，太多都失了手，如无名氏再发愁，等不到及抢求，只得圆满成就，

我哋嘅朋友圈请嚟呢一个咧，就系好耐嘅朋友噶啦，识咗好耐噶啦。佢系系冇惊，即系好耐嘅朋友。系佢系罗启聪 ，Hello，Hello， 阿姨你好啊。 系啊，好耐冇见你啦， 好耐冇 见 啦。 系啊，我成日见到你咧喺电视机度揸住个吉他啦，去住边个地方都揸住个吉他啦。 冇办法啦，唔系因为我吉他系我嘅，即系叫伴。叫伴侣啦，终身系啊，称之为 系咁 ，Kenneth 就唔系啦 ，Kenneth 系师傅嚟嘅，系啊，可能佢有一日会嫌弃我噶， 佢嫌弃你， 嫌弃呢个徒弟， 我惊佢会唔开心啊！你拣吉他，但佢帮咗你咁多啊！ 哦，唔系，即系 I mean 即系陪住大家音乐嘅路嘅，一定系吉他。 咁啊，阵间先讲佢，但系我想问啊，即系今次我哋嘅题目讲一啲无限嘅可能性先。生活啲先啦，唔好讲到咁尖锐先啦，系啦。生活上面你会唔会有一啲嘢你系，譬如有恐惧或者你系冇谂过想象你会做到嘅，你竟然做到呢？例如系咩呢？当你可能好惊曱甴 ，OK， 你点知可以好有勇气地同佢相处？冇谂过嘅。生活上面有冇啲类近嘅嘢呢？ 嗱，你问我最近，我会觉得我冇谂过我自己系变成一个可以完全洁癖嘅人咁咯。 哦，系因为疫情好污糟嘅。 又唔系，即系冇咁我以前可能系即系可能一翻到屋企唔会换衫咁坐喺梳化度咯。咁、哦、但系依家一定要 啦。哦，因为而家系疫情关系啫。 系啦，养成咗好多好多呢啲习惯咯，即系直头系可能啊，依家可能屋企嗰条睡裤咧，唔小心揩到厕所咁啦，个即系少少边边啦，咁我就换咗条系啦。 哇， 系啊， 自己屋企个厕所做， 系啊，自己屋企个厕所 都系你自己用嘅啫， 系啊，系啊，无限可能啊呢、這个就 系、是、 OK， 生活上面嘅无限嘅可能就系呢一个其中一个啦，完全想象唔到嘅事你发生咗，系发生咗啦。咁我想问娱乐方面咧，即系当去旅行方面咧 ，OK， 系啦，因为我成日好想自己一个人去一啲地方， 系 到而家都唔够胆， 都系噶。不过最近嘅，即系梗系去唔到啦，咩地方都咁。但系你问我去旅行嘅极限，我其实都有自己一个去旅行嘅，但系我其实之前 你 enjoy 啊。 我都 enjoy 嘅，讲真，因为但系我之前嗰几次去旅行系因为工作咯，即系去工作完咁，跟住有时间我就去多个 trip 咁样咯，借住呢个时间，咁我会其实都系攞住支吉他，系咯，咁啊变咗好似去旅行带埋支吉他变咗一个习惯，因为之前咧成日自己一个出 trip 啊，咁嘅时嗰个时候我觉得。挑战自己的无限可能就是怎样自己跟自己倾偈咯， 系 系咯，即系自己喺个酒店度啊， 同个吉他倾偈，就拍两下吉他就代表知道，一下就代表唔知道，系咪咁咧？ 唔系有啊，有呢啲嘢噶， 真系噶， 系啊，有呢啲嘢噶，即系又我又唔系咁样拍咯，咁但系即系又问，即系同个吉他话喂点啊？你今日？咦，好似污糟咗，类似咁样讲啦，系啊，因为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一套电影叫I'm the Legend， 即系卫史密夫嘅一套，即系你当一个人嗰阵时十几日，即系我其实试过成个月都系自己喺个酒店度，即系自己一个，咁你即系要搵嘢讲，你明唔明？ 系啊， 要搵嘢讲啊，即系你系啦，你 如果唔系会自己都会唔肯定自己究竟我系咩人咧？咁样 系啊系啊，即系好。好似已经啊对住个天花板好似好耐咁，系咯，咁所以就开始习惯咗同吉他倾下偈咁咯。 并未严肃，不必感动到哭，只想一唱这段时代曲。就陪我一句一句一句反攻，低质的音箱粗糙的喉咙，如沉闷剧座，夜晚发起晚人来空洞。这烟鸟声屋，却只是 BB 交的喉咙，每个节奏让好个震动，自由与感动。听奏出去，执吉他再合奏，渐能直到梦圆。 相声中的悬崖，微微力量现在靠你的热情来壮大，无求只识穿不走的我的怪，听一声一声打破的皮鞋，每个节奏养好个进度，让奇事无怪。 问个问题啦，咁如果系咁讲，对于你嚟讲，成个整体人生嘅你完全冇谂过你自己做到嘅嘢，会唔会就系今年四月你搞咗个网上嘅演唱会咧？因为嗰个演唱会系你人生第一次做导演，系咪？ 老实讲，我其实我自己冇谂过自己可以做 嘅， 只不过是当时真是我好偶然地就是其实我是諗住撮合一啲单位。其实有一次做导演之前有一次呢，我是撮合咗两个单位去做。咁我就冇导演呢样嘢嘅当时。咁就嗰个大会就叫我去做撮合啦。咁我就好啦，我就布置埋个场地啦，帮佢哋搞埋好多嘢。咁佢哋又觉得 OK 喎。咁不如你试下做啦。咁但即做落嘅时候就真係大镬啦。因为一定要喺 streaming 冇，即所有嘢好 strict 嘅，你一开咗就唔可以停㗎啦，成个流程冇，唔可以有 dead air 㗎啦，咁同埋有，咁我好紧张，我真係好紧张，其实有意外嘅第一次，第一次有意外就係、是中间突然之间係啦，好似啱啱你所讲咁啲器材突然之间停咗，真係冇人知咩事，我 technician 都唔知咩事，咁我当时嘅情况我就要即刻去处理，因为我唔係 technician 嘅人啦、我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啦，首先我就同佢溝通完之后我就即刻要处理对好多唔同嘅客啊，或者对好多唔同嘅artist 啊，即係做安抚嘅情况啊，或者 plan B 係啦。 咁样 嘅情 况，咁我想话穿一啲嘢或者做一啲諗法，我成日觉得你可以真係好天马行空，或者你可以成日都讲就容易啫，到真係自己落手落脚做嘅时候就好难嘅。例如你头先都讲话，我第一次嘅时候都会有啲甩漏，或者个器材上面都有事发生㗎，咁样 係囉、其实呢喺呢、這个其实我第一次嘅音乐会有石永利啦、有有一个叫二胡演奏家碧心啦，咁、有啲新嘅 artist 啦，即其实好多 artist 都系前辈嘅。咁咁啱石永利嘅经理人就系 Patrick 啦，系啦，咁其实系我邓建华啦，系啊，咁好好彩， 佢冇争住嚟自己做咩？ 因为你好了解佢，佢其实咧就系正正因为佢，我就可以即我觉得我学咗好多嘢。真真正正佢譬如。我哋嘅演唱會 poster 佢都會加咗好多意見啊，或者佢 咁佢叻呢方面 係啊，我唔係其實我覺得佢真係好有經驗啊，講真，同埋佢處理事情嘅方法好淡定冷靜，理智有組織，係啦。咁呢一樣嘢喺我身上，我喺佢身上學咗好多，同埋我好感恩佢係真係好主動地去幫忙。系咯，即系你会话立，你会立嘢嚟做咯。咁但系我觉得其实佢系可能，佢可能佢系我前辈啦，即系佢好肯去帮我呢件事。咁我亦都好，我自己会觉得诶，梗系喂。梗係正，我都立住嚟聽佢講啊！ 係同埋其實 Patrick 咧，即係我哋成日喺度笑佢話立咗嚟做，但佢立嚟做咧，佢唔係為咗領工嘅，佢係為咗成件事想件事好，佢唔介意嗰樣嘢，佢辛苦係辛苦過佢喎。係啦，佢辛苦完之後，佢唔介意，佢因為佢唔係想領工嗰、那個，佢只係想成件事可以點樣可以再靚仔啲或者再完美啲。 我都 OK， 好多宿舍任務未完成，好多做乜 Facebook 咧，我跳牆路好勁。个个人精兵废青，而家即刻打正机，我唔浪费感情。Year one, year two, year three， 话过就过。放下架上，我瞓下觉，最想唱歌。我要立心破旧， 你让自己 走，我不要拦路。那衰仔读大学，日日望住下花的群衰仔。 罗启聪，我识咗佢咁耐，我 我覺得啦，你個人咧係一個好細心同埋貼心嘅人嚟嘅。咁點知原來唔係我一個人講過，因為之前同你合唱嘅其中一個女歌手咧，佢我見佢喺個報道都有寫，佢就話佢係一個新人啦，所以佢唱歌都壓力好大，仲要係唱你作嘅作品，跟住所以咧佢話你大好好去會 lead 住佢，同埋會不停氹佢點樣做，因為我覺得作為一個可能對嗰樣嘢陌生，又或者唔係好接觸，即係唔係接觸得好多嘅人嚟講咧，安全感真係好緊要嘅。咁呢一樣嘢係咪就喺你嘅師傅方樹良身上面學翻嚟嘅咧？ OK， 嗱，其實講到呢樣嘢，一定 就比 heavy metal 啲歌去啦， 比温柔啲啦。咁啊，咁啊，我知邊個講啊？陶子津啊嘛。咁啊，多謝阿姨啦，多謝阿姨你認同佢呢樣嘢。其實我自己個人咧，本身咧，我會覺得我係比較隨意隨性啲嘅一個人嚟嘅。咁但係我變咗喺音樂上咧，我其實係就係因為我知道我太隨性，咁我亦都係呢個原因啦。我跟咗我師傅學嘢之後啦，即係喺之前，咁就開始咗自己嘅音樂路咧。我發現有好多缺點，而我自己即經歷過好多呢啲缺點咧，有時咧都會想同朋友啊，即分享翻。如果有一齊做音樂嘅人，譬如佢咁啱陶子津，佢可能即知道我寫咗首歌俾佢啦，咁佢就問咗我好多意見。其實我覺得呢一樣嘢係要多謝翻本身個女仔。其實我係老實講，我係一個比較被動啲嘅人嚟嘅。點解咁講咧？係即如果你係需要我幫手，我咪幫。 即人哋唔開口，你就唔出聲噶啦。 我會做咗自己本分先咯。睇下有啲咩位可以攝到落去，做到落去，係啊，咁我就可以加落去咁樣咯。即我會係咁咯。咁然之後，陶子津即執接咗首歌之後，公司好快就話因為某啲原因，我哋想盡快推隻歌，我哋要四日內錄好。 哇， 系啊， 咁急啊， 系啦，跟住三日内写好个词咁样，咁我就系啦，好叭叭声去做。咁其实大家各方面都有压力，我哋有几晚通宵，佢系觉得顶唔住嘅。咁但系可能我被方少人 train 惯，咁我又会觉得系啊，即系系啦，即系我会觉得 你又 OK。 我记得好深刻，记得有一晚咧，就系佢可能对某啲咬字即系有懒音啊之类啦，咁我就即系捉同佢。即係喺個錄音室度，跟住後屘阿 Kenny 都走埋啦，即係我 engineer 都走埋啦，我同佢繼續。 即係方少良都睇唔慣，走咯。 唔係，因為我哋聽日仲要再錄啊，係啊， 佢攰啦， 佢一定要添啦，因為佢其實仲要，佢係監製嘛， 佢花嘅精神仲多過你哋。 係啊，佢仲要做好多後期嘅 mixing 啊、製作嗰啲嘢，咁然之後我哋去做嘅時候，咁然之後我就同佢喺度練到三四點咯，咁佢亦都真係好肯聽我講因為我即係我跟開方樹良監製，即係有一套我知道，我比較熟悉佢嗰套，咁所以當我有個朋友主動去問嘅時候，我一定會幫手。 回望著昨天，笑我多瘋癲，每晚遇見，自創時愛歌。14天，一天一点一点。 来，仍有个色彩来爱吧。几多烛光点起像最初，如我可已能留着岁月爱海， 爱换来写精彩， 祝福这一种爱， 只守着爱着更耐， 那种记忆分隔开存在。 我就咁睇啦，同埋听埋呢个古仔啦，证明我平时睇嗰样嘢都系正確嘅。你都系一个暖男嚟嘅，虽然唔知道你背后会唔会好似 heavy metal 啲人咁， 好跳掣啊嘛。 系啦，但系我想话，我而家就咁听，我都听得出方雪良原来对你嚟讲系一个好大影响力嘅人。但系咧，我认识嘅方雪良，因为其实佢真系细细个。睇住我大 有嘢包 嗱我认识佢，佢真系亦都系一个超级极大嘅暖男嚟嘅。佢、对住你嘅时候系嗰啲严父 feel 去教育你啊！你头先都话你原来发现自己好多不足噶嘛？定系佢依然都系好有耐性地去教你嘅咧？ 其实佢系一个好，我谂我见过嚟讲，佢系一个算系一个好有耐性嘅监制。如果冇耐性都唔会搞，即系佢其实我出道之前佢都仲训练。咗好耐，而佢我覺得好感恩嘅就係我出道之前，佢同我訓練嗰個過程，佢陪住我一齊去做嘅啲嘢。譬如我哋會有玩，我出道之前玩街頭音樂啦，玩咗兩年至三年左右啦。佢係真係陪住我一齊去每一場街頭音樂咁樣去檢討啊。呢、這個耐性，我覺得係好窩心嘅，即係你都話佢窩心啦。咁連。我一个男仔即係对住佢即係我哋朝夕相对过咁耐，我都会觉得佢係一个好窝心嘅一个，唔只係监制，即係一个即係叫做师傅囉。 梗係啦，咁样陪住你去 busking。你知唔知天后幾熱啊？每一場、 啊，其實咧佢係一個好堅持嘅人嚟嘅，即係當然啦。當中其實當然我有好多掙扎嘅位咧，都係佢逼我逼出嚟嘅。係啊，咁但係我覺得係好嘅，即係例如風雨不改，我哋都要揾個位去唱。即係我哋佢會 有冇試過一個經歷？可唔可以講嚟聽下？ 有一個經歷咪紅雨咯。 红雨都唱啊！ 红雨都唱啊！但系其实我哋唔知道红雨嘅，当然系出到去好本身好大雨啦。咁跟住出到去，咁然之后系Times Square 嗰度有阿姐头，咁点解唔唱咧？咁唱唱下都红雨咯，咁啊继续一路唱咯，系咯，完全唔会理嘅。同埋即系会去到呢啲嘅时候，你就会训练到个人咧会越嚟越觉得冇嘢系冇可能。真系喺佢身上，我系发现咗有呢样嘢。 同埋每一樣嘢都係自己嘅一個好深刻嘅經驗嚟嘅。 佢有成日會有一句説話就係話你唔試，你即係你唔試下，你點知道話自己唔得咧？即係你係未得咯，只不過。 佢對你嘅耐性同埋佢對你嘅堅持，其實羅啟聰嘅音樂上面，我哋都睇得出你已經係吸咗你師傅呢一個優點，因為大家都睇得出羅啟聰對音樂嗰種嘅執著同堅持，大家都全部睇到嘅。 多謝。 最後啦，我想問，如果要用一樣嘢去形容你師傅？你会用咩去形容佢呢？就是你支吉他啦。 哦， 有冇啲特别啲啊？ 唔会。如果用一样嘢形容佢咧，我会形容翻佢个名字，用佢个名嚟去形容，即系 方树良。 系啊，即系我会觉得佢系一个树干咯。 嗯， 因为佢好中意去成就别人咯。咁我觉得佢系一个。 又幫人遮風擋雨，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係啦，佢係即係撐住咗一個阿姐頭，咁個阿姐頭可能 Q2 啦，係為香港嘅咁多個唔同嘅音樂人繼續努力去撐住呢間錄音室， 係啊，同埋佢同樹一樣啊，俾咗好多嘅養分呢一個嘅樂壇同埋音樂啊， 真係的而且確係嘅， 係 我都覺得好幸福，可以喺佢呢個環境啊同埋呢個地方成長。 係你記得到時叫佢聽翻呢一個訪問，但係中間頭先我話我細細個睇嗰度，你仲揞住耳仔嗰啲字啊？ 我会 highlight 我拍嘅。 好啦，今日咧，非常晒阿罗启聪上到嚟我哋嘅朋友圈倾偈。下次啦，到你单拖一首歌嘅时候，你带埋阿方树良上嚟，我哋一齐倾偈。我哋想听翻调翻转，听下佢嗰个版本系咪你头先讲个版本？ 好啊，非 常晒，拜拜， 拜拜。 每天变更，每秒。 盛放，如同互换手，燃亮希望，谁有沿途遇上，实现未来冲刺，再运信你答案。想不错过，互动和面最终成大戏，打开天窗诉说着道理，跳跃起飞，终会成功，有准备的你。 世界每天变更，每秒每分竞争，这里有无限 再播新的盛况，与你同步挽走燃亮希望，队友沿途遇上，实现未来冲刺，再运信你答案。无穷无尽创意靠突破，才华洋溢路上寻自我，光辉更多，超越自己，为你想。规则界限能我化身到你成就你。 多谢晒罗启聪啊，今日我嘅朋友圈嘅嘉宾，咁啊，而家听紧嘅歌曲名字叫做《无限可能》。纵使啊，你面对嘅将来几咁灰、几咁崎岖都好，只要你话俾自己听，你做得到嘅话，一定会有无限嘅可能嘅。今日敏感时刻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一阵间12点新闻之后会有音乐说，拜拜。